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83章，寻路指向。江瑶忽然停住脚步，似乎有所感的看向这条隐蔽走道的窗外，只见窗外的天色黑压压的，轰鸣的雷声搅动着心中的不安，让人倍感压抑。怎么了？一旁的陆星月见江瑶脸色有些不对劲，开口问道。 没什么，只是突然有点心慌。 江瑶望着窗外电闪雷鸣的天色，心底的那股奇怪的悸动感挥之不去。 话说，幽冥界的天气一直都是那么恶劣吗？ 天气？ 陆星月有些莫名地瞟了眼窗外。 据说幽冥界和地界不同，没有白天一说，而且也没有四季和气候，现在这种电闪雷鸣的天气确实比较反常。 反常？会不会与我之前猜测的那个闯入幽冥界的大家伙有关呢？ 江瑶问。 可能吧，不过我们现在还有空管这些吗？ 陆星宇说着，向四周鬼鬼祟祟地张望着，似乎在观察此处的地形结构。两人自从离开地牢后，便一路沿着阶梯往上，一边装模作样地假装着守卫，一边避开巡逻队，偷偷摸摸地探查着宝库的方位。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很快便发现他们所在的地方似乎是皇城的一个偏僻副楼，离四幽所在的主楼相距甚远，而那个传说中聚集着珍奇异宝的宝库，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在这种地方的样子。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迷路了。 怎么搞的？感觉不太对啊。 陆星宇喃喃自语着，将面具从脸上取下，顺便透透气。 我们好像越走越偏了。 我们已经在这条走道里绕了很久，你确定这方向真的是通往主楼吗？ 江瑶无奈道。 应该是的吧，皇城主楼的方向在北面，这通道面前的方向应该是北吧。 陆星月嘀咕着，似乎有些心虚。 不过我们也只能找到这条通路，其他地方要么被重兵把守混不过去，要么就是出城的方向，只能往这里走走看了。 江瑶叹了口气，在没有方向指示的现今找起路来确实够呛。 方向？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判别方向的呢？对了，说起来那样东西好像还在我身上。 连忙从怀中掏出了一枚巴掌大小的八卦星圆盘，这东西正是当初在元秋山事件中捡到但还来不及上交给凌雨台的物品，外国雇佣兵所用的特制指南针。由于江瑶当初被黑白无常拖入幽冥界时事发突然，这枚指南针也就意外地随着江瑶被带到了这里。不过江瑶对这枚指南针能否在幽冥界使用深表怀疑。 而如今拿出来一看，果然发现盘面上的指针无序地乱动着。看来人间的物品拿到幽冥界的确派不上用场。啊，你拿的是什么？似乎是注意到了江瑶手中的物品，陆星月好奇地凑了上来，然而才看一眼，他的脸色却忽然变了。 等等，这是星旋盘。 星旋盘那是什么？ 江瑶一脸茫然，刚想追问，却不料被陆星月一把抓住了衣领。 告诉我，这东西为什么会在你手里？你是怎么拿到它的？ 陆星月大喊着，金银一瞳中迸发出一股凶狠与焦躁，与当初第一次见到江瑶时的神情如出一辙，甚至更为疯狂。而这突如其来的变脸也令江瑶大吃一惊，一时间都不知作何反应。 陆星月，你冷静点。 江瑶抓住陆星月紧揪着自己衣领的手，试着将其推开，却发现对方的手竟然纹丝不动。 这东西不是我的，是我在地界某个地方捡到的。捡到的？在哪里捡到的？现场还有些什么？你有见到什么人吗？ 陆星月焦急地连续追问着，一张脸对着江瑶越靠越近，手指关节也在用力中渐渐发白。 你先放开我，都快被你掐死了。 江瑶皱着眉头，脸色有些难看，而陆星月此时才忽然从魔掌中清醒，一下子松开了手。 对不起，我…… 陆星月看着自己的手，低头后退了几步，脸上充满着内疚，以及某种纠结的情绪。 你到底怎么了？ 江瑶喘着气，抬头看着陆星月如此异常的表现，心中颇为惊讶。 你认得这东西？ 以前曾经见过。 陆星月犹豫了一下，有些欲言又止。 这东西啊，名为星旋盘，是一种利用天象能量流动指引方向的宝物，比起普通的指南针来说，可以不受地磁干扰，方向性也更为准确。但由于制造这东西需要特殊的材料，因此极为稀有。我曾听说在古代出现过，但现代应该失传了才对。 你刚才那么激动，就是因为这东西极其稀有？ 江瑶看着陆星月的表情，试图从中解读出某些答案，却见陆星月把头一别，含糊地应了一声。 算是吧。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从哪儿得到这星旋盘呢？ 江瑶看着对方回避的样子，也自知问不出什么了，便开口说道： 这东西是我在云丘山附近找到的，在一堆外国雇佣兵的遗物里。 元青山，外国雇佣兵？陆星月愣了一下，抬头看向江瑶，眼中却是迷茫与不解。 奇怪啊，不对啊，怎么会在那儿？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见到陆星月的样子，江瑶敏锐地察觉到对方话中有话，小心地问了一句。 不，我只是有些奇怪，这样的宝贝怎么会在老外手里？ 陆星月移开视线，随口应付了一句。 顺便扯开了话题。 对了，我刚才忘了说，其实指南针只是这个星旋盘的功能之一， 它最重要也是最独特的功能就是气息指向。 气息指向什么意思？这样说吧，每个生物身体上都会带有独特的气息，常年被你带在身边的物品也会沾染上你的气息，相同的气息之间是有共鸣存在的，即便两者相距甚远也会有微弱的联系，而星旋盘则可以追踪这种共鸣，帮助你找到沾着你气息的物品。 也就是说，它能根据你的气息指出你的失物所在的方向。 没错，这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谓是及时雨，别忘了龙骨钥匙上可是有我的气息的呢。 陆星月说着，从江瑶手中接过星旋盘，小心地放在了靠近窗户的地面上。江瑶看了看地上的星旋盘，又瞟了眼陆星月故作冷静的样子，心中早就看出了这小子似乎故意瞒了自己什么事儿。不过此时的他也顾不上追问那么多，因为他清楚在如今的处境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要如何用这种东西来寻找龙骨钥匙呢？ 江瑶说着，跟着陆星月蹲在了星旋盘边上。 只要用我身上的法力能量重新驱动星旋盘，并且在心中勾勒龙骨钥匙的样子，就能启动气息指向，像这样。 陆星月说着伸出手，轻轻拂过星旋盘，随着他掌心的淡黄光芒闪过，星旋盘上那原本如无头苍蝇般乱转的指针竟然开始缓和了下来。陆星月闭上了眼睛，口中似乎念念有词，伴着盘面上亮起的淡淡荧光，转动的指针忽然归于平静，也将明确的方向呈现在两人的眼前。 成功了！ 陆星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他连忙捧起星旋盘，顺着指针的方向看去，但很快，他眼中的兴奋便凝固了。 这个方向是 那个饕餮大人，我们真的要扮成这样吗？呱呱呱， 蛙鸣的声音怯生生的响起，只是声音的源头并非那只傻乎乎的蛤蟆鬼差，而是一名满脸惊恐窘迫的微胖少女，可爱的外表与干瘪的嗓音形成着强烈的对比，真是要有多诡异就有多诡异。 闭嘴，你开口全都露馅了。 这次说话的是那少女身边一名风韵妩媚的少妇，虽然这一位的声音与外表倒并没有什么违和，但少妇脸上那嘲讽与懒散之色着实与某个红发男子一脉相承。只听那少妇不耐烦地怼了一句微胖少女，后者便立即样样的不发声了。 我们两个的身份你也清楚，虽然我并不怕那帮骨雕，但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有些麻烦能省则省。 扮成少妇的饕餮说着，看向远处那边偌大的暗红色古怪城堡群。 说起来，你确定江瑶他们就在皇城里？ 应该没错，呱呱呱。 蛙眠小声说道。 应该？ 饕餮低下头，充满威慑力的目光再次扫向蛙眠，吓得后者连忙补充道： 没错没错，我感觉到了招魂幡就在皇城里，只要招魂幡还在阴阳眼男人身上，我们就可以找到他，并且找到那个活死人。呱呱呱。 皇城嘛，有点麻烦呢。 饕餮轻抚着下巴，像是在思忖着什么，但他很快便瞥见前方的街角似乎闪过了一群身着明黄披风的家伙，其中那名身形肥腻的头目正捂着那张被揍成猪头的脸，气急败坏地吼着什么。 哼，得来啊，全不费功夫。 饕餮看着那名肥腻男子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顿时浮上了脸庞。 有办法了，